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我爱上醒来的我，爱上飞碟联播网，康庄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搭载1800人的和美航运桑达姆号邮轮从14号开始就徘徊在太平洋海域，船上已经有数十人出现类似流感症状，而且有4个人死亡。目前邮轮被迫滞留在中美洲的巴拿马水域。外交部表示，船上有14名旅居澳洲的台裔或台籍人士。和美航运公司已经派遣另一艘邮轮罗特达姆号到巴拿马外海协助，将桑达姆号邮轮上健康的旅客在海上进行接驳，包括这14名台裔人士。桑达姆号原本打算开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堡市，不过遭到来的代堡市拒绝。巴拿马昨天扭转原本不让桑达姆号行经巴拿马运河的决定，表示基于人道理由允许这艘船从太平洋一侧驶向加勒比海一侧，目前仍滞留海上。新冠肺炎影响，法国网球公开赛延到9月。至于6月底登场的温布顿网球公开赛是否受到影响，德国网球协会副主席霍多夫今天爆料，温网将会取消。这将是1946年二次大战之后温网首度停办。6月29号登场的温网虽然还没有公布最终结果，但全英俱乐部先前就曾经表态，宁愿取消也不会进行闭门比赛。目前英国包括首相、王室在内都感染，境内确诊人数逼近20000大关，死亡人数来到1228人，没有缓解下来的趋势。因此霍多夫表示，温布顿几乎已经确定取消。他也参与 ATP 和 WTA 的会议，已经做出必要的决定，温布顿将会在周3宣布取消，毫无疑问。韩联社报道，南韩因应新冠肺炎疫情提出紧急纾困补助计划，计划发给年收入在70%以下的4口家庭100万元韩元，约合新台币24631元。南韩总统文在寅证实，政府将发放紧急灾害补助给70%家庭。南韩今天再添78例确诊，全境总染疫人数来到9661人。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俄温枪需求增加。经济部原先发布国内红外线俄温枪到3月底禁止出口令，不过因为厂商产能从原来的3-4千支到4月渴望一举提升到10000支以上，因此4月开始解禁，优先供应国内防疫需求。位于台北市松山区的延寿国宅 I 区都更案，原本有3户不同意，实施者中华工程向北市府提出代拆，原本酝酿4月强拆，不过不同意户最后同意都更，也配合盘迁。延寿国宅 I 区今天举行拆除典礼，原本7层建物将改建成24楼的钢骨住宅。市长柯文哲强调，北市府的态度是都更一定要做，反正就按照流程图，不是无理强拆。柯文哲也形容今天是里程碑，未来面对不同意户，北市府就是依法行政，只要态度清楚，很多事情还是会解决。新北市五股区中兴路2段28巷今天发生中油12寸地下油管爆管燃烧事件，一辆行经这个路段的小货车遭到波及烧毁，消防获报后派遣大批人车前往抢救，火势目前已经扑灭，没有人员受伤，至于详细原因还要厘清。

起来，嗨，跟着我的节奏慢慢去爱，随着音乐我们一起摇摆，汗水颤抖，我忘了什么存在，自由自在，没有了。 三月三十号下午的两点十二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Mark this day， 把这一天画记起来。这一天就在今日，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的节目又往前进了一步。现在呢，除了收听你在所在区域的 FM 调频之外呢，像是大台北地区 FM 九二点一，苗栗呢，以及花莲呢，台东呢是 FM 九一点三，台中呢，宜兰呢是 FM 八九点九，高雄南台湾之声是 FM 一零三点九，以及在离岛的澎湖是 FM 八九点七。如果呢你在这些收讯范围之外的话呢，你可以利用你的手机 APP 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 这个飞碟电台的 APP。现在我们有个新的 APP， 这个 APP 也可以直接快速的线上收听。另外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式，你也连 APP 都不用下载的一个另外一个方式，你可以直接打开你的 YouTube。 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飞碟联播网。因为呢这个新的 app 呢，很多人说啊，这个新的 app 终于可以听了，很棒啊。然后呢就是我的手机啊，不管是什么型号的，有更新的也都可以听了，很棒啊。但是新的 app 跟旧的 app 有个最大差别在于我没有办法留言。如果你听广播你已经没有办法，你就是有留言癌，你就觉得DJ 讲什么我就是要附和， DJ 讲什么我就是要 diss， DJ 讲什么我就是要抬杠，或是我就是要分享我今天的一天，我要跟上节目，我要留言的话，这个新战场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你的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开始直播了。听到的歌曲呢，经典的作品来自于 The Knack， 这首歌叫做 My Sharona。 那 Sharona Rona 会让你想到什么呢？现在呢在世界各地肆虐的这个病毒 Coronavirus 新冠病毒武汉肺炎，所以把 My Sharona 变成了 My Corona。 Got to make a grocery run. Well that sounds fun. Why am I out here risking my life? Corona, where's a goddamn parking space? Shit, I touched my face. Wait, I think I finally caught my Corona. Stop it, don't be manic. Go inside, no organic. Oh no, all GMO. Jesus Christ, now I panic. I'll die. My Corona. Out of toilet paper, it's my Corona. Don't come any closer, huh?I'll mess you up. I am just coming in for some wife's Corona. Kroger's full of empty shelves. Ah, what the hell? Yes, I'm stocking up on boxed wife's Corona. Nothing's making sense. No more friends. No more basketball kids. I'm home from school. It's raining too. And I'm losing my my Corona. My Corona. I need toilet paper, toilet paper, toilet paper. 既然呢把这个 My Sharona 改成了 My Corona， 所以里面在唱的是什么呢？唱的就是现在在世界各地，尤其呢这个音乐人是美国人，然后呢他们的封城，所以他刚刚唱的是 I need toilet paper, take toilet paper, out of toilet paper, 我需要卫生纸，需要卫生纸，没有卫生纸啦。 What the fuck? Why you shaking hands and keep telling us nothing's up, that we're gonna be fine? What? My Corona, my Corona, so sick of my Corona, my Corona. 是的 ，My Sharona 翻成了 My Corona。那这位音乐人呢，在加州其实呢被关在家里面，要做什么呢？音乐人被关在家里面能干嘛？做音乐啊。另外这首更有名的歌，离我们更近的歌 ，Hello，It's me， 是我。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going out to eat. 我在加州幻想着出去吃饭，只要一个汉堡， 有起司。 Or a shaken margarita, baby, back ribs from Chili's. 或是一个 margarita, Hello, 在 Chili's 点一杯 margarita. Can you hear me? 你听得到我吗？ I am shouting out to neighbors who I used to like to see when we were outside. 我在跟邻居打招呼呢。以前我们可以自由地打招呼呢。 Is there something else to watch besides the news and finding Dory? The social distance,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us, 在我们之间的社交距离。我要发疯了。Social distance 的时候，在被封城的时候，哪里都去不了的时候，我已经打 FaceTime 打了超过1000次了。在现在这种时候，我也觉得不需要把裤子穿起来，因为也不会有人看到下面了。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before they closed the Costco? It's no secret.That the both of us haven't showered yet. Hello to Corona Life. The saints stay home till July. Jesus Christ Almighty, can you please send me strength? I'm so sick.My own goddamn face. Hello from self-quarantine. I'm begging Amazon to please. After sending more soap, can you please figure out how to send a box of my friends to my house? I'm so bored. Help, help, help, help, help, help. 我好无聊，好无聊，好无聊。Amazon, 向 Amazon 呼喊，除了你送给我一些肥皂之外，有没有办法送给我一盒我的朋友呢？我好无聊。2:23 Hello from Corona Life. 我是马克，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待会进行我们今天的立马帮帮忙。 2020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回味4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

到的歌曲呢，来自于《美的计划》，迷女的整个被吸进眼眸。2:29，欢迎你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2020年3月30号，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呢，也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历史性的一天啊，我们终于开始直播啦。然后这个直播呢，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直播。那当然呢，就是每一个平台呢，有每一个平台的局限性、好处跟坏处、优点跟缺点。最早呢，我们是用网络啊，最早呢，我们是用调频啊，天线呢，直接你转开到一个频道就可以听到。啊，那这个呢，也许有时候你家住的地方，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受到一些譬如说障碍物屏蔽啊、干扰啊，或是我们电波打不到的地方啊，太远啊，收讯不好啊，或者开车经过山洞啊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些其他的补救方法。有网络的地方呢，你可以利用我们早期的飞碟联播网的这个 app， 这个 app 呢也可以留言，然后也可以收听。坏处是什么呢？坏处可能就是这个版本没有更新的问题，然后或是进去可能会比较有点卡卡的。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有网络，大家都听得到。还有对怀旧的人来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旧的东西、老东西、我习惯的东西，我要继续用下去。那其实呢，在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一个版本的App 线上收听的 App。那这个线上收听的 App 呢，就是界面更加的简洁，更有设计感。叫飞碟电台，你也可以在 App 上面收听，可以直接听得到。但这个的 App 的新的 App 的缺点是比较没有办法留言。好，那可以留言，对有些人是优点，有些人是缺点。有些人觉得我就是想好好听节目，我也不想要绑定什么账号，我也不想要看大家在上面就是讲些什么话，然后常常这些话会让我心情不好，或是会让我分心等等之类的。那么今天开始呢，哥哥妹妹有一次有一个新的收听的方式啊，直接呢你可以上 YouTube 频道。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留言的话呢，在 YouTube 上面可以很及时的留言。但是呢 ，YouTube 也有它的坏处，坏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没有办法关掉萤幕听啊，除非你是 Premium 会员，不然的话你的手机萤幕就是要一直要打开着。所以我可以想象到在星期天收到手机萤幕报告的时候，应该我的使用手机时间会直线的上升啊。今天的歌曲来自大 Ice， 这首歌曲 Fly Away。 我们进入到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呢是有很多多赢的时代、多屏的时代，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工具，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你可以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来使用。目的地是同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路走到那个地方去。那在YouTube 上面的留言呢，有人问说今天玛丽呢，对，今天玛丽呢？今天玛丽是去干嘛？今天的广播女神没有来到现场，就代表她一定有工作。但我不是很确切知道她的那个工作细节是什么。但我确定她是有工作，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陪伴大家。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哦，就是你有什么忙，欢迎就是你可以利用不管是 App 啊、YouTube 啊，反正就是我看得到的地方， 然后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0223639955，你有什么忙需要帮一下的，我可以尽量的努力的立马帮一下你的忙，或是在线上有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帮你的忙。第二个忙呢，是其实呢，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已经突破100,000人订阅大关，然后也已经持续的运作一阵子的时间了，包括早上的像是从早餐开始，唐湘龙大哥，然后到学姐的我怎么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对啦，生活同乐会啦，好，谢谢伟成。对，童文姐的生活同乐会，然后其实都是一直直播的，对不对？然后而且是可以看得到童文姐的，可以看到唐湘龙大哥的。好，所以呢，其实本来就是已经有在进行做直播的部分。那之后呢，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有线上的音频直播，未来会不会有影像直播呢？我们就。再想想。这首歌曲 Brand New Day， 是的，今天是一个新的一天，对哥哥妹妹有意思来说啦。那在上面的帮帮忙，有人问说马克以前说过最好吃的炸鱼薯条是哪一家，可能不在台湾，那在遥远的英国伦敦二区 Putney Bridge。0223639955，立马帮帮忙的时间。 可能很多人会在缅怀曾经小时候的 handheld 机上，志村健怪叔叔，怪叔叔也因为 coronavirus 而离开我们了。Sayonara, Sayonara, Sayonara。 想像以上の自分へ。 今天3月30号，在上面的帮帮忙还看到了今天是不是 Hey Mickey Happy Birthday 焦哥的生日啊，生日快乐！ 負けられた勝敗そう十分に言い聞かせて Tonight 君の舞いちゃただのベイビーボーイちゃんそして今日も家のまま後悔どんどんつけ込んで聞いて甘いセリフで焦がして目と目を合わせるたび君だけのものになりたくなるの強がって 正直にだ ASAP Text me message It's my matuka 何様がずだま君に行くよ123行くぞ Dummy dummy baby もうどうかしようもうこれ以上待ってないもっと君を知りたいのに気にしてないふり だけどI'm saying 日本語ができません Good or damn だだぺ Gotta talk you in different language いいのか No がもらう Hello Pack you to up so I blame it on me この調子だから変われない BQ 好き M なのは変わらないセラビーしょうがないくだらない Hello 意識しても Can't let go 極端すぎ白黒はっきりしてないと気が済まないのが大人げないのが甘いのが適当に好き勝手思い通りいっただ君する正直また一からこのストーリー書き直してみませんか Why don't you Tell me, tell me, baby もうどうかしようもうこれ以上待ってないもっと君を知りたいのに気にしてないふり Baby, perfect な君のフレーバーなぜ二人すれ違うバーゲ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 Flow 这首歌叫做 Tell Me Tell Me， 其实翻完他们之前自己的经典作品 Tell Me， 在前面的前奏以后呢，就用了他们的 Tell Me， 然后之后再做成这首现在的新歌 Tell Me 加强版 Tell Me Tell Me。你有什么忙需要我帮帮？需要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帮帮的吗？欢迎你 Tell Me。 利用各个平台 tell me， 但可能我一个人没有办法顾及太多平台，我可以确定顾到的是我面前的这支电话0223639955。嗨， 你好，我可以问一下吗？ 请问 你是有帮你妈妈买那个 CMU 9955？她吃的怎么样？ 多了一个五，多了一个五。 哦， 我买那个 IQ 180 啊， 然后我妈昨天告诉我说，她觉得很有用呢。 好好好，那知道了，我就是要问这个，谢谢你了， 拜拜。 拜拜。 提醒我要再订货啦，在 YouTube 聊天室上面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他，想要问马克或是马克夫人，就是我的太太，她很喜欢这种香氛蜡烛类的东西，请问杯状的蜡烛都可以燃烧完吗？他说他的蜡烛呢烛芯容易会失败，没有办法整杯的燃尽，好可惜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办法把那个蜡烛给燃烧殆尽，会觉得可惜的原因，是因为，哇，我想一下这个要怎么讲。通常呢，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蛮贵的，精油蜡烛、香氛蜡烛蛮贵的，然后因为贵，所以我要珍惜它；因为要珍惜它，所以我要省着用；因为要省着用，所以一点了以后，点没多久我就会把它删熄了。而就是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它没有办法燃烧完全。也就是其实如果你要让这个蜡烛可以长长久久的真正达到它的最高效率、最高效用，把它烧完的话，你每一次烧至少都要烧到让它的蜡烛烛面变成平面的时候你再吹熄它，而不要就是你点了然后想说哦不行，这个很贵，不要让它烧这么久，马上删掉，马上删掉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洞，然后接着下来就回不去了，它就那个洞就会一直往下，你的旁边永远都烧不到，你越想要节省的想法反而越浪费。2:48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一我们再立马帮帮忙。 待てね。 剑歌金曲。 要不在人海里弄丢了我的你，找不到你我爱过的证明。你忘记了过去，忘了爱过的你，我在你心里住过的痕迹。 也许我们都曾在感情中被渐渐遗忘，但曾经拥有过的幸福是没有人可以抹灭的。2020，我们都应该更相信爱，更相信自己。毕书尽全新单曲《你》。 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了过去，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你姓名，当作是旅行，回望沿途风景，慢慢的、悄悄的，等时间回去。你一天一天一天忘记我姓名，我一遍一遍一遍重复着过去，我会慢慢的找回你，再把我装进你。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 75/140坪大吴江玉柱。02-2608-8288，新理想。 口罩戴了没？酒精戴了没 ？OPC 戴了没？美食化学制药葡萄多酚活力 OPC 高科技等渗透粉末配方，快快吸收，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提升免疫力，为你的健康双重防护。 葡萄多酚活力 OPC 防疫组合价一盒1200，三盒3000，快拨0800-025-1880800-025-188， 一包在手，健康有保障。美食化学制药关心您。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2:55，立马帮帮忙的最后一个段落，快速来回复最后的几个问题。有个问题说，我要批发，然后呢，这个批发怎么样呢？很多有一个人一直找我报价，然后报完了以后又不下单，然后又找了一堆货要我报价，让我好困扰，我不知道怎么拒绝。我啦，我会直接已读不回。然后如果他会来催我的话呢，我可能会再跟他讲说，哦，如果你有下单的话，那我会再去帮你找货，因为我去帮你找这些报价，那你浪费的是我的时间嘛。那你一直叫我找货报价，我不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你是要切进这个市场跟我一起做竞争吗？你是要知道我可以找到多少货，然后你要探测我的，就是我的利润在哪里吗？就这个我不知道，除非你真的下单了，那我可以继续为你服务。但如果你没有下单的话，我可能觉得那我要重视我的时间啊，所以基本上我应该会已读不回。然后如果他来问的话，我会说哦，那请你下单，我就会再继续帮你找货的。另外一个问题呢，有人手机现在是 i6 的 64G 服役中，可是呢发现最近的容量越来越不够了，他也不敢更新，怕爆量。可是呢现在想要的 app 必须要新版本才可以载，那请问建议要扩容量还是干脆换机呢？ 我自己的手机现在好像也是用64G 的，那现在真的东西是越做越大，照片也越来越大，就以前的照片那个可能容量没有那么大，可是现在越清晰就要越大，所以怎么办呢？我自己选择的方式是我直接订了 iCloud， 那就是每个月付一点点钱，可是就可以有很大很大的容量，我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那我就不用花很贵的钱去换一只新的手机，或是花那些钱去换一个比如说 256G 或是以后未来会有更大容量的，我就把那些容量省下来，然后就等于是每个月付一点钱给 iCloud， 这是我自己的解决方式啦。 从天而降的幸福来了，有机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青草新上市喽，吃得到满满杏仁颗粒，香醇滑顺，还有限量尝鲜体验要送给你， 现在任选两罐有机多谷植物奶，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青草盒，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们是911 满贯大亨，信任公平，开奖最透明， 埃及验货时机抢现，连线拼全盘大奖疯狂开， 超多大奖宾士 BMW 让你带回家， 立即下载满贯大亨。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包括7例境外移入，1例本土，新增3例死亡。本土个案是未满10岁男童，案299，他是案269本土病例同住家人，3月26号出现发烧症状，27号由卫生单位安排接触者采检，今天确诊，是一起家庭群聚。目前案299已经没有症状，这起群聚截至目前共掌握接触者24人。新增7例境外移入个案为3女4男，年龄20多岁到70多岁，入境日3月2号到22号，发病日3月6号到26号。个案发病前活动地点包括英国、美国、菲律宾与埃及，其中5人与群聚事件相关。新增的案300与案257、258就读英国同一所学校，返国前与案258密切接触，截至目前这个学校相关群聚确诊3人。案302与案152、案222到225以及案2726人就读英国同一所学校，案302进行接触者采检后确诊，截至目前这起相关群聚共7人确诊。案303、304，3月7号到19号与案182一起到美国自助旅游，两人返国之后分别采检确诊，是一起旅游群聚。截至目前，这个旅游团共3人确诊。案301，2月20号到3月2号到美国旅游，返国后就医被收治住院，检验通报确诊。 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继昨晚到今天新增3例死亡病例，包括奥捷旅行团领队案108、案34以及案170。案108在3月5号到3月14号带团到奥地利、捷克旅游，3月17号出现发烧症状，确诊后住院隔离治疗11天过世。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说，个案本身体重很重，3月25号出现了呼吸窘迫，昨天傍晚因为严重肺炎死亡。案170是西班牙境外移入，是一名60多岁本国籍男性，3月12号到3月20号去西班牙旅游，3月23号确诊有癌症病史，发病后出现肺浸润、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案34是50多岁北部女性，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史。2月14号因为低血糖、全身倦怠情形就医收治住院，因为心脏状况非常不好，最后心律不整、心衰竭抢救无效死亡。口罩实名制 2.0 上路之后，民众除了在药局购买，也可以透过健保卡、自然人凭证登入平台，或是借由健保快易通行动 App 进行认证预购，再到超商取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成人从4月9号开始，每2周14天可以购买口罩9片，儿童可以购买10片。举例来说，如果4月9号已经购买，下次可购买时间为4月23号。泰国今天新增136例新冠肺炎确诊，累计确诊1524例。泰国境内知名度假胜地普吉岛今天开始封岛1个月，不过运输必要物资的船、卡车和汽车维持正常运行。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大邱达成郡第二美珠精神病院今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群聚感染事件，新增58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133例，包括127名患者和6名工作人员。大邱新闻报道，这间医院3月26号出现了第一起确诊病例。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04点，跌幅1.57%，成为1908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成为171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7点，跌幅1%，来到274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84点，跌幅2.82%，来到982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7点，成为232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90点，跌幅3.58%，成为243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9点，来到9629点，成交金额1262亿元。今天封面位于北部海面，北部东半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李佩斌编。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全民来防疫，日方够诚意，日方真传线上妇幼展开跑喽！ 即日起至4月9日，日方真传翠玉金全年最大优惠58折起，满额再送干贝鲍鱼粥，顶级观宴展礼盒，好礼送不完。 健康满分的翠鱼精，一次买足，分次宅配，不论是自用送礼最贴心。 天然牛磺酸与多糖体，补充您一家人的营养，全民一起来防疫。详情请上日方真传官网或电洽0638422777。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本周第5名派伟俊 Don't Wanna Lie， 第4名黄伟晋背光旅行，第3名毕书尽你，第2名娄俊硕 Colorful， 第1名苏慧伦真面目。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心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你我跟着 Party Girl 跟米格猫可我 Specially 夜时间的光里摸我那次有有妹妹带你带米格马西里诺 Follow what the dance floor 搜过失恋的功能米我有 Last no Last no 可不用那么那时间 I'm fascination 没得你什么有我 Darkness 那有位置压力搜那的那没可惜吧那是梦我在路有你 听到的歌曲叫做 Clear Color， 你有什么事情是很清晰很确定的？犹豫是一种罪恶。下午的三点十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 Monday 第二个小时是生火灭火的时间。最近看到了什么东西好生火啊，好想要啊。最近看到了什么东西真的去买了，发现天哪好烂啊。各位听众不要再被骗了，赶快灭火吧。欢迎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或是我们现在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的聊天室里面可以留下你的意见你的问题，当然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02-2363-9955 02-2363-9955。 今天第一个生火灭火的疑问，我相信很多人最近这一把火都在心中熊熊的燃烧，不管你有还是没有，没有的人想要有，有的人已经入手，然后他已经入侵了你的生活，每天都在 Facebook 上面或是你的 IG 上面分享你的森友会，那就是动森到底该不该买呢？Switch 该不该入手呢？游戏类的啊，都还是一样，请你检视一下你的日常生活的时间分配啊。如果你本来就有一段时间是分配给，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要放松的，这段时间我就是要打游戏的，然后我就是有这个游戏机的需求，我也会好好的玩它。那也许你可以买，但如果你平常就已经累得跟狗一样，你生活已经没有任何的空闲，然后可以去打游戏，你已经非常非常忙碌了。那可能你就要再想想，因为买了以后就只有两种结果嘛。一种结果呢，就是摆着堆灰尘，这我相较之下可能还是比较轻微的结果。另外一种结果则是你为了要玩，然后其他事情都没有做好，把生活搞得一团乱，然后沉迷在电动之中。やたらセンスやほらし頭ん中どうせさえらないし気分いいんだから真面目な話はほんとやめてくれ This is being the most excited Show so proud but all I miss 財布なんもライブ注文さ育てくんで非シンプル完全トップ手を抜けたらほんとよかったよいつからこここんな立ってんの生火灭火，关于刚刚这个游戏啊，动物之森啊，动物森友会啊，也有听众反映说，其实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去经营，所以他忍住不买。有人说，别买啊，如果你是时间不够的人，你现实生活已经在背房贷了，你进到这个游戏里面，你还要继续在背房贷耶。 在聊天室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灭火的留言呢 ，Eric 说：“哎，过年前我花了18000买 Switch， 还有5片游戏周边配备，结果我到现在玩不超过8次，储存灰尘用。”快了50收。其实呢，这个游戏机啊，或是很热门的东西啊，也有点像是热门的股票一样啊。就是你提前先买，你先入手，你先拿到了，然后呢，玩玩玩，觉得其实好像没有很适合我，我玩腻了。但是如果这个还在浪头上的话，你要转手卖掉是蛮容易的。当然不可能就是加价比原价还高，就是高价卖掉，但至少就是你不会损失太多钱，所以有很多人我认识也是这样子，就是买游戏机是一出刚新最新最新的时候马上入手，因为他是游戏控游戏迷，一定要先买最新的，先玩最新的，玩到觉得差不多玩差不多了，然后其他人也都已经跟进了，然后玩得很开心了，所以现在就有市场需求了，他就把它卖掉，卖掉以后他就有钱再去买新的了。有个非常非常中肯的意见啊，就是如果呢你不是一个喜欢打电动的人，我就真的建议你不要赶流行。就算其他人说什么再怎么好玩再怎么有趣，真的不要花钱赶流行。如果你是那种什么可以直接下载就可以试试看的，比如说宝可梦啊那种大家在赶流行，你也不用花钱，因为你就下载就可以玩了嘛。那好玩不好玩没有伤害到你的收入跟资产，对不对？但如果你是那些需要很多很多的配备，什么游戏手把，然后你全部都买来买完了以后才发现，好啊，一开始真的是很新奇有趣啊，可是因为你本质上就不是一个爱玩电动的人嘛，那些东西就会浪费掉了。 Oh, 빛나는 환상 속에 그 来自于 Produce 101，哇，我 Pick me, Pick me， 选我，选我。生火灭火的时间，你要选谁呢？在聊天室有一个问题，关于厨师机的选择啊，关于那个 International， 就是国际上面的一个牌子，跟另外一个就是每天早上会站起来的牌子，每天早上会站起来，这个大家猜得到什么牌子吗？如果是二选一的话，应该要选什么呢？哦，这厨师机小弟没有研究，我家自己有一台厨师机，每天都会使用，几乎24小时，几乎有想到就会一直开着，一直换水，一直开着。目前使用将近3年，很喜欢它。我家用的是声音很宝贝的牌子。My dogs are doing ring ring high belay. What you doing, dog? You want y'all my joy? Download all my sound of I mean. 好像问我今晚哪里派对，沉醉在这夜晚的台北，每分每秒都不能浪费。These nights in Taipei got me feeling some type of way, some type of way. Yeah yeah yeah yeah. These nights in Taipei there ain't a better place, there ain't a better way. Just say this. 待てね。 相隔三年的第一首全新单曲 Tomorrow Will Be Fin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哦，是明日之光， 3月19双平台正式上线啦，快加入一起并肩作战吧。 沉浸式游戏体验，末日 MMORPG 手游，马上下载明日之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Sheena Lingo 追名林琴满满的财富。3:3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在飞碟联播网现场 live。 就爱点你 UFO。 我是 DJ 欧马克，欢迎你加入下午2小时开心的各式各样的各种单元当中。 微风带来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也带来你从前的微笑。 现在呢，进行的单元呢是生火灭火时间。最近有什么很想要买的东西呢？或是有你买了什么东西，觉得天啊，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哦？不要，大家不要被骗了，不要买，要灭火的呢？ 我们藏在无法跟绿草地上，紧紧拥抱，感受着世界。 今天呢，拿到了一张新的专辑，拿到了几张新的专辑，专辑的封面设计就觉得天啊，太好看了。其中之一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丁世光的新专辑，叫做《实况电影》。这首歌《好的一天》，今天的你好吗？02-2363-9955，Hello， 你好，喂， 喂，你好，我是马克，你好，我是老屁股， 嗨，老屁股。 哎，我想请今天帮我灭火，就是按摩椅 哦， 因为就是我平常就是固定会去按摩，然后可能一次最便宜也是要个1000左右，那我就想说要不要来一个按摩椅，会不会比较省钱？可是但又很占空间的， 超级占空间。超级 对，然后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就是其实就家里已经买了，然后是不是真的都有在按，或者说有没有这？因为现在好像什么四手按摩、什么挖沟、天王椅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是不是值得这样？ 哦，嗯， 谢谢， 好的， 再会， 拜拜，给老屁股一些建议吧。按摩椅可不可以入手呢？按摩椅从那种1-2万到数十万。30-50万都有哦，你觉得按摩椅可以入手吗？Muta muta muta muta. The blonde waitresses take their trays, spin around, and they cross the floor. They've got 望来给你支撑。 让我来念念现在聊天室的大家哦，老屁股，如果你有在收听的话啊，听好了，太占空间，久了你就会放在储藏室， 千万不要啊，会变衣架的， 会很占空间。我昨天才搬家，搬到这一台，累死人， 实在是不推荐，体积大，要处理很麻烦。 按摩椅不是最后就会变成衣架吗？ 根本没看过我朋友用几次， 我阿嬷有一家，根本后来没再用。 哦、oh, ，by the way， 刚刚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多人不推哦，但其实只有三个人在讲话啦，他们三个人分成不同的观点，然后讲了很多不推的话，这样子。Emma 问说：“我家有按摩椅吗？”我家没有按摩椅，但我家也有一个很定点的东西，叫做美腿机。但我的老婆天天会，几乎到天天会用了。然后再加上就是，虽然天天会用，可是她还是喜欢人手按的，对，她还是每天会叫我按。然后我就说：“不要，你有美腿机，你给机器按。”3:42，好，所以如果你想要买那种按摩的椅子或是机器，想要取代按摩师傅，想要取代人的话呢，应该还是有点难度啦，就是那个，毕竟机器是机器，人是人，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 For me, it's no money, God only. 落としたまぶたに映るのは君。もしも今ここにいればいいのに、月が切れないように響くミュージック。ミスハッサは狂気、心臓を押され僕は声を出したまま気持ちよく笑ってしまうんだ。君といる時間はイルミネーション。見失うほど虜になるメイド。ああ、純粋が広がってるそのメモ。うまく見れないよ。宇宙に飛びそうに。 哦，有一个非常非常灭火的留言了，亲身案例啊，我也是想要省按摩费，就买了一台14万的按摩椅，真的使用率不高啊，变成朋友来家中让朋友享受的一种服务。你想要花14万让朋友来家里享受吗？另外呢，其实有很多的留言说，其实不推荐，然后另外在家也很定得很占位，可是又因为它太重了，你不知道要怎么丢，因为要搬下去搬下楼实在是太重了。老屁股，如果你有看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想办法联络一下家里面有按摩机他又不想要的人，你提供就是运送服务，好不好？那你不想要啊，对不对？那你给我，我帮你清出空间。现在台湾寸土寸金，我帮你清出了一个半平的空间，然后同时我又得到了按摩机，可以体验一下到底值不值得。这种交换很不错吧？你帮人省下一个空间，你自己又得到一台按摩椅可以体会一下。 Ice cream that don't care 待てね。 進化歌曲。 Hope tonight will never end, cause my light's gone, my light is gone. 我是 Dino 李玉玺。比密这首歌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用最直接的情绪表达在辽阔的世界里只有自己被留下来的孤独，也希望这首歌能带领你们体会音乐最原始的感动。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 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Hope this time I will be okay, cause I'm hurting, it hurts too much. Oh, this time you were telling lies, then you said goodbye, you said goodbye. Cause it's not me you're thinking ofIt's not me you're walking with, It's not me you're singing to, It's not easy. Is it time to walk away? Is it time to leave the ga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在国际化的新加坡学习与工作吗？SIM 新加坡管理学院台南招生说明会，2月28号台南香格里拉远东国际大饭店，针对 SIM 入学门槛、毕业发展完善规划，上网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新加坡管理学院。 随便夹头条，再来夹高潮。Spark and Karen CC 2020业障最重民音传播，3月17日，你准备高潮了吗？华言国际 好物市集水果爆， 屏东大鹏湾黑珍珠莲雾礼盒，西部列果热卖中，彰化温室新鲜无花果，南投特级大红火龙果，台东太麻里大木世家、凤梨世家，以及高雄台农二号木瓜，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我是傅建颖。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继续来讲讲印度诸神皆有戏，印度神话故事啊，我们在讲这个毗湿奴的化身啊。那化身呢，除了猪啊，除了鱼啊，除了狮头人啊，乌龟啊，还有一个有名的化身是小矮人。金床的子孙当中呢，有位魔神叫做巴利，他的父亲呢，因为被鹰陀罗打倒了，所以他想要为父报仇。就成为了婆罗门一族当中很强悍的婆利古族人的徒弟修行，获得了无敌的力量。巴利呢，很快就征服了鹰陀罗居住的都城，他支配了天界、地上界还有地底界这三界。由于巴利非常和平的统治三界，所以他被众人称为摩诃巴利，伟大的巴利，非常受到众人的仰慕。可是呢，众神被赶出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来向毗湿奴祈求了，希望可以取回他们自己的世界。毗湿奴呢，听见了众神的愿望之后，就化身为有着神圣姿态的矮人。那这个矮人呢，就前往了巴利所在之处。巴利很喜欢这个矮人，因此呢，不听他老师的劝阻，就答应了给予这个矮人任何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都给。矮人就说：“那请给我走3步之内的所有土地。”三步哦，矮人的3步之内所有的土地。巴利又觉得，这个矮人好谦虚啊， 好啊，没有问题啊，你的三步，你是个小矮人，你三步能有多大呢？我就愿意满足他这个小小的愿望。没有想到矮人突然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第一步就跨过了整个地上，第二步跨过了天空，横跨了整个天界。魔神们对于皮斯奴，也就是这个小矮人的诈欺行为非常的愤怒。可是呢，巴利就说，哎，不要愤怒啊。皮斯奴就询问巴利说，那现在我第三步要跨到哪里好呢？巴利就回答说，我会依照原先答应你的，给予你三步跨过的地方，请把脚放在我的头上吧，这是为了让骄傲的我能够清醒。然后他自己将头伸了过去。皮斯奴非常赞赏巴利有着这样如此伟大的心灵，于是呢就将地底界交给了巴利。巴利非常感谢皮斯奴，之后就跟魔神们一起住在地底下。 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每次读到这些神话故事都会觉得，哇，人的想象力真的是好有趣啊。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淑桦的《滚滚红尘》，时间来到3:52，也是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啦。我是欧马克，欢迎你可以追踪我，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找到我的 YouTube 频道，找到我的 IG。另外呢，欢迎你可以订阅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不对，是订阅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那订阅下去之后呢，以后我们有直播最新的消息，你都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通知。也欢迎你把《哥哥妹妹有意思》这个节目分享出去啦。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身不牵挂，命运从生，想为全世界陨落到尚无此人。我练习脆弱中起身，我练习挫败中人分。迷失了我怀抱的我。